好，开始。 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啊！我哋军武戏言啊，我系大家嘅主持人 Larry 啊， 系我 Alex 啊。 好，咁我哋啊继续为大家送上呢个2018年啲新嘅消息啦。 系啊， 咁我哋首先咧要讲下同北韩有关嘢话。 系， 咁咧就嗱呢一单咧就讲到咧北韩之前系咪试过走私啊？咁咧嗰时走私咧，嗰阵时我哋香港咪俾人点名话，咦香港注册嘅商船话 系咯， 系嘛？咁咧就啲人就心谂，咦香港人走私俾北韩系咪？跟住咧，大家依家呢间风波咧就越查咧就越话，咦其实咧个船就香港注册，但系原来个船主咧 系 真正拥有呢个船嗰人咧台湾公司嚟嘅， 系啊。 咁咧就话咧台湾公司咧就同呢个北韩就做生意啦。咁所以咧依家台湾好尴尬啦。已经将呢单 case pass 咗俾佢哋嗰啲法院啦，咁啊话蔡英文就话要严办呢单嘢，咁啊即系如果嗰个人咧真系俾佢发现咗系有罪咧，就坐应该坐五年啊，听讲坐监坐五年，罚钱就唔知噶啦，不过坐一定坐五年，起码都咁啊，即系做个生意都要坐五年监啊，咁大家真系要做要谂谂先。 咁我发觉你惹出个最大问题嘅北韩。 即系老实啦，你就算蔡英文放过你 ，FBI 都唔放过你啦 ，CIA 都唔放过你啦 ，CIA 都 KO 你 ，CIA 阵间可以讲下 喎，系讲下 CIA 嘛，咁咧就嗱，咁我今次呢单嘢点样俾人发现咧？嗱，真系你唔好彩啦，你撞咗只咧叫全球鹰啊， 系， 咁啊冇诶 Global Hawk， 咁咧全球鹰咧大家都知啦，就呢部嘢咧其实依家系美国最先进嘅无人机嘛，基本上咧佢系飞得好高啦吓，你讲紧两万米啊，咁啊同埋咧佢可以飞好耐啊，咁咧就所以咧佢咧基本上咧依家咧佢喺亚太啊，其实咧就摆咗一啲嘅数量喺度。 系 咁咧就今次咧，你啊真系唔好彩啊呢部嘢啦。听讲咧个消息咧就话咧呢个商船咧，佢咧就去到海怡海域之后咧就熄鬼咗佢嗰个 GPS 话。 喂， 咁你一熄咗 GPS 咧，就俾全球已经发现咗啦。 哦、 即系，咦？点解我突然间即系佢哋 AI 噶啦，应该？咦？点解个光点冇咗点嘅咧？ 系咯。 咁突然间噶嘛？咁你知佢哋好劲啊！佢哋即刻 detect 到就即刻追踪翻咯。咁就喺佢附近海域飞啦。跟住咧就佢哋有个合成孔径雷达就好劲嘅。即系个合成孔径雷达咧个即系好处就系佢个范围好大。即系唔同传统啲光碟，佢又好大，同埋咧佢系睇到好清。咁咧佢就及到呢架船。 系咪就话 睇住佢做，睇住做晒所有嘅勾当？ 系咪呢个穿云层嗰个雷达咧？ 佢未做到穿云层， 未有穿云层， 应该迟啲都得噶啦。咁但系咧，起码佢咧就总之揾到个位唔会遮到嘅。咁佢抬都冇咁飞低啲嘅，到时又跟住咧就俾佢咧睇到，咁咧就见到咦，佢哋做紧啲咁嘅不法勾当啊！咁于是咧就冇办法啦，你啲叫咩有图有真相 啊？呢个有冇配备个地狱火啊？ 佢冇嘅呢架， 呢架冇纯侦察， 纯侦察嘅啫。 Okay， 喂，但系佢个威力真系好劲嘅，因为你谂下，如果你可以成个战场俾你咁样覆盖啊， 系睇晒。 咁你基本上你已经即系你啲预警机啊，即系当然你预警机要出嚟啦，咁啊指挥战机点样做嘛？佢做唔到指挥啦，即系我讲紧全球鹰，但系佢先你一步咧睇晒个战场， 睇晒全球。 咁你等于我印象中以前咧古代打仗咪有啲叫斥候嘅，咁啲斥候其实系要预先喺个战场度咧睇晒啲嘢啦，咁啊。睇埋人哋对面个兵力布置噶嘛 ？A F M 牌都有嘅呢样嘢。 哎呀，我以前你有玩啦，世纪帝国 系啊，识有骑兵， 我有玩。 我买咗正版，我哋就玩咯。我喺 Steam 度买正版， 好正啊！你嗰时有冇玩征服者入侵嗰只啊？ 有， 嗰个版本又系超好玩。 系啊，打呢个马人同阿斯达克人啊。 哇！呢啲我谂咧，有啲听众咧，即系冇翻咁上下，唔系好似我哋讲。 呢啲系曾为一个神圣罗马领土啊。 同埋嗰阵时冇玩 Wing Wu 色系嘛？ 系啊。 所以成日我哋讲彩虹，你咁开心。 系啊。 迟啲出到落噶啦。 系啊。 好啦，咁咧就所以咧呢部嘢咧，其实咧全球鹰好玩。咁咧点解今次有人话？咦？点解全球鹰会及到呢个位啊？嘛？ 系咯， 原来咧，佢哋话美国咧系部署咗一架噶，即系咧佢哋嗰阵时咧有一支中队咧部署喺咧就喺理论上啊，部署咧边度咧就部署喺佛罗里达州啦吓，但唔知点解今次呢个咧咁近见到，有啲人就话会唔会其实入咗关岛啊？咁如果你入咗关岛范围咧，咁佢咪飞到喺关岛附近海域飞，咁飞得好远噶嘛？ 系， 咁啲人就话会唔会喺关岛咧就准备咧话个名就要侦察金仔， 系， 其实系侦察大陆嘅。 系， 咁咧就及晒中共啊、俄罗斯啊喺呢个嘅东海、南海嗰啲船啊， 全覆盖啦，总之就 是、全覆盖。咁总之就我用无人机咧就可以 check 晒你哋啲行踪。 系， 咁呢个咧就可能啊，就系即系美军其中一个情况啦。好啦，咁咧就走私单嘢之后咧，我哋又讲下 F-35 啊。 系 F-35 其实停不了系嘛， 永远都 F-35 噶啦。 啊，真系嗱，大家咧每一集都要听到噶啦。即系如果你好唔中意都冇办法啦，因为啲 F-35咧，其实已经系讲紧一个战略型嘅战机，即系佢唔系一个战术战机咁简单。 系啊。 咁啊，首先佢即系大家知咧，就佢 A、B、C 三个型号系咪？ 系啊。 咁啊，大部分都订 A 型嘅，因为 A 型咧第一最平。 最平。 同埋 A 型咧够用噶啦， 实用啊嘛！如果你冇航母舰，同埋陆地起飞嘅咁 A 型够晒啦嘛。 系啦，同埋 A 型咧 ，suppose 咧，如果你冇特别要求嘅咧 ，A 型咧佢嗰个航程啊比较远啦， 系因为冇咗个风扇中间啦。 系啦，咁同埋佢装载武器，即系装载量又大少少啦，相对。咁所以咧就 A 型应该开心，不过咧而家咧南韩同日本 hold 住35B 喎， 梗系啦， 系嘛？因为就佢可以垂直升降， 垂直升降短距起跑， 系啦。我哋阵间咧，我哋都有讲咧，短距起跑咧仲有招绝招嘅， 系。 不过咧就系、是、因为嗰招绝招咧，就引发咗 F-35B 呢啲垂直战机嘅， 系。 系啦，我哋阵间讲下，好嘅，你中意嗰啲啊火箭啊， 哦， 阵间我哋讲下啲火箭。 呢、這个 F-35B 嗰阵时系买咗呢个苏联嘅咩？ 雅克 141嘅 雅克141 设计， 系啦，雅克设计都成型噶嘛， 成咗型噶啦，成型。但系问题就系佢嗰个引擎都系好唔稳定嗰阵时。 系咁，但系你用个 Lockheed Martin 嗰个技术又唔 咁啦，廿几年之后先可以啊成到型啊。 你配合当年嘅天才，而家嘅科技系嘛？ 系啦， 咁啊处理到呢样嘢。好啦，讲翻 M35B 嗱，我哋上集咪讲过咧，其实日本咧嚟紧未想买 F35B， 就摆上去咧佢嗰啲咩出云号啊、日向号啊、伊势号嗰啲嘛， 啲直升机航母舰啦，叫做 系啦，或者我哋叫两栖攻击舰啦。咁咧就如果咧依家咧南韩咧有个叫独岛级嘅， 系 其实都系啲美国嘢改装， 几多吨啊？ 14,000几吨， 好细架啫。 哇！如果以直升机航母舰嚟讲 ，OK 噶啦 ，OK 噶。 你知唔知泰国嗰架都系咁上下啫嘛？ 佢摆几多吨啊？ 20,000吨以内。 几多吨啊？你摆几多架直升机啊？ suppose 应该摆15架， 15架都 咁。如果你摆 F-35B， 咪大概摆10架咯， 10架 到咯， 摆到 OK， 10架够抽啦。10架对辽宁号嘅歼15。24架，但你隐形，人哋唔隐形，劲好多噶。 我喺你后面 say hi 啊， 系啊，真系讲笑。咁所以咧，就呢个独岛级咧，就其实咁嘅嗱，独岛级咧，依家有一架噶啦， 系。 但系而家咧，佢哋咧就要打造第二架， 系。 咁佢哋应该咧个心谂咧就系、是，如果我独岛级可以摆10架， 系。 哇，我二号蓝会又摆10架， 系。 我够抽辽宁号噶啦， 哇！ 仲要系其实我本身咧。一架就算得10架咧，但系我啲隐形你唔隐形嘅， 所以 如果我仲要出2架咧，我个滥数啦，我出20架 F-35B， 你又出24架 J-15， 系 你多我4架，但系我隐形， 系啊，已经唔系斗嗰个多少嘅问题， 系啊， 呢个系真系个级数嘅问题， 系同埋有代差嘛， 系啊， 所以系有啲恐怖啊， 所以唔怪辽宁号要试个30节。 高速 啊，高速 就我哋讲30节高速着草， 高速着草啊， 系啦啦，有网友唔同意噶，有网友话佢试30节系因为咧，佢要试咧，如果全速航行啊， 系 即究竟去到南亚或者去到咧嚟紧去非洲啊， 系 究竟咧去嗰啲情况咧全速嘅话咧几耐去到，同埋有啲人话佢全速咧就系咧第时如果南海岛礁俾人搞啊， 系 全速嘅话几快去到啊， 哦， 咁你全速都要2日嘅，其实 系咯， 都要2日嘅， 飞机就即日到啊， 飞机快啦，但你点样全速？你都要两 日，系咯，你嘅 仲有夜晚升降唔到啊 ，Alex， 所以就 夜晚先系阴嚟咯， 系啊，夜晚先嚟搞你， 咁咪好大条墨鱼咯， 夜晚系保护色睇唔到噶嘛，我哋讲下一单，嗱下一单咧就讲到呢个嘅美国航空母舰啊，咁美国航空母舰大家知佢好恶噶咪，咁咧就而家嚟紧啦，听讲啦。依家咧金仔未出咗招阴招嘅，咪就系同呢个嘅文在人咧就眉来眼去嘛，咁咧就依家讲到话咧，佢哋好似听讲咧系咪佢哋会联合出一队唔知乜嘢啊喺冬季奥运系咪啊？即系联合出一队嗰啲叫咩咧？又唔系兵护队，唔记得咩队添，即系总之佢哋系花式乜乜好似系嘛，咁啊总之啦，佢哋合组一队，即系我唔知叫咩啦， 南北 合组即系叫咩啊？韩国联队啊？ 南北韩合组啊？ 系啊，好似系啊， 咁得意啊， 好干啊，咁咧就总之文在人。而家好冧啦，咁咧就依家佢好开心，就即系觉得，因为文在人其实啲人叫咩咧？嗰啲叫做有一派咧，咪叫亲美派嘅，有一派叫亲华派噶嘛。文在人咧，因为佢老细叫卢武铉系咪？我冇记错，定卢泰愚啊？ 唔记得， 姓卢嘅，我唔记得卢泰愚定卢武铉。咁佢系佢阿 Sir 嚟噶嘛？即系 suppose 啦，即系类似佢老细以前。咁咧佢个人咧就比较系亲华嘅，就唔系亲美嘅。咁所以咧，啲人就话佢应该系相对系想同朝鲜合作多过对抗嘅。佢又唔同李明博，佢又唔同朴槿惠。咁所以咧，就啲人话佢想用呢样嘢做佢政绩啊，即系话我终于两岸和平咁讲。咁而家单嘢咧，美国就唔开心啊嘛。 统一大业啊，呢 种系啊，统一大业，但系美国唔开心啊嘛，因为美国话吓、你哋两个依家闩埋门喺度认亲认戚，你当我系咩啊？ 系咯， 即系你当我 系大佬啊， 我系中务院。 你而家唔要我， 系啊， 于是嬲咯。于是咧，大家冇发觉咧，Donald Trump 近排咪同20个国家咧倾偈啊，但系偏偏咧就 系 冇中国同俄罗斯噶嘛， 系啊，即二十啊， 啲人就话嬲嬲猪嘛。点解咧？啲人话原来咧呢单嘢咧，点解金仔同埋文在可以倾偈？要佢哋话习近平后面做嘢，就习近平促成咗佢哋倾偈。但我又觉得唔系嘅，其实系金仔出招嘅啫，真系同习近平冇乜关系嘅应该。咁但系咧就但系咧 同佢都唔系好 friend 啫，系嘛？ 系咯，唔 friend 噶嘛。咁但系咧，Donald Trump 嬲嬲猪嘛。咁于是咧就普京就唔同佢倾，又唔同普京倾，又唔同习近平倾，自己拉20个。 哇！ 咁啊，唔知佢哋倾成点啦。跟住咧，另外咧，阵间我哋会讲咧，就系 B52 又派咁几架过嚟关岛，就吓起，系啦，阵间讲。 好大火嘅库喎。 系啊，跟住咧就而家准备咧嚟紧，其实唔系咁快嘅，即系可能讲紧4-5月嗰阵。 话关岛嘅基地好大喎，咁咧应该。 我关岛本身系有个空军基地同海军基地。 好大嘅喎，应该。 好大噶， 摆咁多轰炸机喺度， 绝对摆到噶。 好大喎、 啊！好大噶，关岛嗰、那个系啊，空军基地。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就总之美国咧三个航母，嗱边三个航母咧，大家应该熟噶啦。第一个咧就系、是、卡尔文森号， 嗯， 大家呢个好熟啦 ，Carl Vinson。系。另外一架咧就系、是、斯坦尼斯号，呢、這个咧咪以前有一架嚟过香港啊。 哦。 嗱，有一次就系想嚟香港，但系嗰阵时大龙俾佢嚟啊。 除咗嚟米之级啊。 唉，真系好惨，系嚟米之级。跟住咧，仲有一架咧就是、列根号。 系。 咁列根号因为长驻日本噶嘛，佢个母港喺日本噶嘛。 系。 咁所以咧就列根号都会嚟咯。咁但系其实你冇发觉咧 ，Donald Trump 咧，嗱 ，Alex 咧之前又同我哋啊食饭成日倾开 ，Donald Trump 你话佢啊嘛，个政策系咩啊？左摇右摆， 左右摆。 但系其实咧， 做嘢就冇变， 就冇咩做过， 系啊，冇咩。 但系吓你就好劲， 吓咗好劲，系啊。 全世界又唔知佢想点， 系啦、 啊，可能自己都估唔到自己想点，最恐怖呢啲话，自己都唔知自己想点， 系啊。 咁咧就所以咧就全世界咧就望住特朗普咧俾佢吓。 最搞笑佢自己几重都唔知喎自己。 喂，佢做过个 test 噶， 系啊， 佢话冇事， 冇事系啊， 啊， 但系但系啲人问佢几重，佢唔记得， 同埋两只手揸杯嘛， 系、啊， 好似我啲外甥仔咧，啱啱4岁嗰时候，两只手揸杯、啊，超好笑。好啦，咁所以咧就呢个三航母集结，我觉得其实大家我想讲呢个应该变成嚟紧常态噶啦，因为咧以前美军好少噶、啊，但系咧 Donald Trump 咧咁中意摆嗰啲叫咩啊？嗰啲摆咩头啊叫做， 哇， 即系嗰啲叫咩堆头嘛，咁咧就摆好多堆头出嚟啦。 哇，呢张相影啊！ 呢张相正啊！哇，呢张 Alex 超中意啊！ 最中意啊 B52 轰炸机 系嘛？ 你知道咧个轰炸机咧个翼咧喺地下度都会摆下摆下噶， 系咩？ 系啊， 咁精啊！ 系啊，佢所以佢靠侧边咧个翼最尾度两个碌咧顶住个机嘅啫。 哦，咁样噶？ 系啊！ 哇，呢个冇研究过。 个机咧，一个喺个跑道转弯行圈咧，佢都会摆下摆下嘅。 哇，咁正、啊！ 好犀利嘅，系好大巨型。 因为佢翼真系好，哇，好重、啊，好长，好重啊！ 每只翼4副引擎 ，total 8副引擎。 系啊，好紧要啊！ 好巨型嘅呢副嘢， 真系好犀利啊！所以呢个同温层堡垒啊， 系啊。 好啦，咁咧就美国，头先我哋咪讲咗咧，因为阿 Donald Trump 系咪嬲嬲猪啊？ 系啊。 咁嬲嬲猪咧，所以咧就佢嚟紧咧就派6架 B52 嗱，其实系点嘅咧？就系、是、咧，如果大家冇记错咧，就佢16号嗰日咧，咁就即系北韩宣布咗啦吓，即系嗰啲咩平昌冬奥嚟紧玩嘢啦。 系 咁咧，就美国就啊唔系，应该话佢话特朗普啲嘢先嘅。 系 跟住咧，特朗普嬲咧，就即刻派咗6架，就话咧重返关岛，就喺边度出发咧？就喺美军基地，就喺呢度嘅路易斯安那州，即系南部啦。 系 咁啊出发嘅，咁啊飞其实都飞好远，即系飞到过嚟关岛。咁啊 B52， 咁 B52 就本身就冇问题啦，个航程就比较远嘅，咁咧就嚟咗6架 B52。 唔知会孭埋炸弹去咧？ 其实应该安德森空军基地就大把嘅炸弹。 O、okay、K， 就算吉机佢都冇问题。 唔系关岛有炸弹，我咪关岛先装啦。 系啊，关岛先装咯。但系因为佢本身可能装油多啲，同埋空中加油有机会。咁、哦、咧就好过瘾噶，因为咧佢依家咧原来有个叫做持续轰炸任务噶。 系 持续轰炸任务咩意思咧？就系话即系佢随时全天候准备炸噶嘛。咁咧依家咧就咁嘅， 全部 stand by。 其实咧玩嚟玩去咧，嗰啲叫咩？左手加右手。嗱，我嚟咗6架 B52，就有几架 B1 翻去。 系啊， 就应该系咁嘅。 哦， 即系咧，你养住咧，你咪其实你最难唔系养啲机啊， 系 你最难系养啲飞行员啊， 哦， 啲飞行员翻屋企噶嘛， 要放假， 同埋飞行员咧嗰啲架要 crack 噶嘛， 哦， 咁咧嗰啲如果你 crack 唔到架，啲工会嚼你噶嘛， 哦， 同埋你知啲飞行员一扭计啊，我走噶，你信唔信啊？咁好惊你走噶嘛， 哦， 咁所以咧，依家嗰啲飞行员咧，总之咧，如果你俾得佢翻屋企就俾佢翻屋企， 哦，即系 B1 完成咗个注册任务之后，就 可能翻 去 美 国， 系啦， 跟住就 B-52 过嚟， 转啲 B-22 个队轰炸机队过嚟， 有冇啲似洗黑钱票啊？即系咧，点样转嚟转去啲钱？ 哦，唔系，个军队不嬲都系咁转嚟转去。 系啦，咁咧，所以咧就 B-2 咧，我哋上集讲系咪又有三架去咗嘛？ 哦， 所以你咪预咯，即系久唔久咧？呢度三架调过嚟，其实有啲调翻，其实咧都系啲数学嚟嘅啫。但咧，你讲出嚟新闻咧就好似好恐怖咁， 又加多六架， 你有冇发觉好似咧有入冇出咁啊？ 系啊，又加多六架。 咁有好多架咯， 系咯， 所以咪俾你感觉安德森空军基地好大咯， 系咯， 越装越多，其实佢系吊嘅，吊嚟吊去，咁所以咧就如果你认识嘅话，你知其实唔系咁得人惊嘅啫。好，呢节嚟到呢度先啊嘛，好。